好，今个礼拜又嚟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咧，我今个礼拜即系坦白讲，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咧，咁啊搞到自己个 schedule 都好乱，咁亦都咧即系时间上就唔到 Tasco 纷纷同 Sunny 佢哋，咁我哋未能够一齐录。咁我独立自己录呢一 part 啦。咁而因为时间上我又未睇到呢、這个去年冬天咩一起分手嗰套，咁啊变咗我都冇办法讲。咁反而我睇两套咧，其实就唔科幻，不过都算。叫值得推介俾大家睇嘅戲嘅，包括第一套咧就係好出名啦 ，Uncle Drew 啊，即係呢個叫做籃球組霸王啊，係咪街係咪籃球組？街頭組霸王咁啊就呢個禮拜四先上嘅啫。咁你問我，我喜出望外地，我估唔到我以半夜睇嘅，我禮拜四半夜睇，咁喺旺角嘅唔知點幾場喺 Cinema City， 竟然差唔多，真係我諗都六七八成滿，咁而入面亦都好多後生仔睇，咁呢樣嘢就真係估唔到，一套明擺明 sell 老人家或者叫做以老對年青一輩，或者叫做老嘢唔係 nothing， 老嘢調翻轉食鹽多過你食米，或者老嘢你以為我廢，其實我仲勁過你，呢啲咁樣叫做都叫做可以話係冚青少年一巴嘅戲，反而其實青少年受落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我喜出望外啊！即係唔係話呢個態度唔啱啊？我都贊成啊！咁而又估唔到原來青少年，其實你只要即係講到明，又或者你本身嗰啲老嘢係有實力，我原來覺得而家嘅青少年其實係會信服，或者叫做佢會接受，佢反而唔會話純粹呢個意識形態上有抗拒。咁呢樣嘢我覺得又我自己估唔到啊！咁而睇觀眾反應咧，套戲真係全場係好多爆笑位。咁而又當然有啲笑位係來自本身你要睇開籃球嘅先識笑啦。咁二來亦都有啲笑位咧係來自啲反差，即係例如估唔到一個咁大件嘅角色，佢又肯做下巴，咁佢呢度都劇透啦，佢有心臟病入咗去醫院，咁有長講佢喺個電視機為佢嘅隊友打氣，咁但係後面一個歪縮，咁原來佢因為太大隻啊，咁咧就著嗰件即係醫生袍咧，其實遮唔到一個 pat pat， 佢成塊 pat pat 背脊係露出嚟嘅，咁跟住一個歪索先知咁樣，咁有啲咁樣嘅，哇！又係全場爆笑。咁中間有啲鬥嘴上嘅嘢，即係譬如男主角同嗰、那個佢個 S， 咁個 S 係你當係嗰啲拜金啊，即係等於拜金港女，亦都係有富貴就咁富貴，一有患難就踢開你嗰只嚟嘅，仲兼一腳踏兩船咁嗰啲咯。咁跟住嗰啲有啲爛 get。嘅笑話，咁又係好笑咯。咁整體個笑位個密度，我覺得佢治得幾好嘅，有鬼佬嘅幽默，亦都有啲咧即係叫做下巴式嘅自嘲式笑話，亦都有啲就係都幾可能哈林文化或者一啲 rap 類啊嗰類咁樣嘅笑話，即係或者地道啲嘢咁樣。咁亦都有啲就係啲即係擺明係取悦觀眾，即係好大路嘅，即係譬如啊咁露到個 pat pat 啊，跟住攋嘢啊，撞跌啲嘢啊，嗰類咁即係都叫做經過計算你擠入去咯。咁所以我都話可以包裝話呢套劇係喜劇行先。咁當然喜劇入面佢有好多元素啦。咁啊最特別嘅元素就佢揾咗叫做現役嘅 NBA 嘅球星化老裝啦，再揾翻即係當年嘅退役嘅 NBA 球星。不過就佢哋其實大部分年紀四十零歲，咁係個即係 shooter 就五十零歲啦。我 check 維基就咁，但係咁樣佢哋就全部化老裝，就變咗做喺戲入面就講佢差唔多六七十噶啦，得唔得啊？黐曬須，做曬老裝，咁但係就以呢個叫真人嘅化老裝而演活呢個角色，咁而入面就 show 到佢即係叫做真實嘅球技啦，或者叫做 show 到佢即係實力嚇嘅體現啦，咁啊俾到觀眾就即係好驚喜，兼又有啲咧即係致敬翻呢扎名人嘅元素，咁即係加咗呢個去咯。咁我估相信籃球迷睇咗一定滿足嘅，咁而且咧入邊仲有好多即係籃球入邊嗰種隊友之間嗰個默契啦，而又譬如。 入面有好多籃球信念嘅說話 ,ok? 咁包括由男主角講啊，咁男主角你知道好有個反差㗎，佢搵個肥仔好細個好鍾意打籃球，但係知道自己身形唔得，咁加上佢呢有個細仇嘅，有個應該話宿敵啦，咁佢後生時俾嗰個白人，咁佢總之一個三分波俾人哋打咗落嚟嘅，咁打咗落嚟，咁之後輸咗場波啊，俾人哋退馬，咁從此佢就唔再打籃球。咁但係後屘啊，嗰呢個白人呢又到大咗啦，咁佢又做咗教練嘅，咁同佢一齊先嚟啊搶咗佢嗰個佢本身捧咗個球星，咁啊僆仔球星，咁啊好抽得嘅，咁啊但係搶咗落去佢個隊度，二來又搶埋佢條女。咁啊，三來就最後決賽又遇上咁啊兩隊，咁啊四來兼佢哋都有人傷出，佢哋兩個最後都要落場打，而終極對壘射翻嗰球三分波，咁啊當然啦，呢度劇透啦，最後男主角梗係以柔制剛，想當年好衝動咁射俾佢打咗落嚟打烏蠅啊，咁啊今次就真係識得避一避，飛咗一飛先最後一秒，零秒出手就叫做絕殺球啊！一嘢就本身落後兩分，一嘢三分贏咗嘅，咁即係你遇大橋係咁，咁所以即係整體其實你問我佢故事上有正路啦。即係由佢遇到宿敵坎坷，條女冇埋，自己捧嘅球星俾人搶走咗，自己一無所有情況底下百無聊賴，仍然堅持自己夢想要贏呢、這個街頭籃球賽，因為可以攞到$100,000，咁就去唔同球場物色下有冇人，但冇人理佢之餘，偶遇男主角。就係、是、Uncle Joe 啦，咁而男主角就游說咗佢，跟住由佢組隊組曬，咁啊組隊嗰陣時就會講翻好多以前籃球上嘅嘢，亦都玩咗好多咧老即係叫上一輩老人家連 Google 都唔識咩嚟嘅，聽嘅歌聽翻上一輩嘅歌，唔中意聽 rap 歌，咁跟住然後就好多叫代溝上嘅嘢，又或者係估到你係老嘢啦。但係最後就反而做嘅嘢係令到獲得全場掌聲嘅，即係玩呢個咁樣嘅信念或者元素咯。咁然後就最後就 battle 大決戰，咁最後而又贏咗，咁樣就係一個好正路或者叫做好傳統嘅運動喜劇嘅模式嘅拍法。咁而男主角又係先低。去到低潮，最後站起來咁啊，仲溝得美人歸咁樣嚇。咁、那個包裝位就係致敬 NBA 球員啦。咁你元素就係咁，咁但出嚟嘅效果出奇地好，而且香港人都識笑。咁而兼咧入邊就睇得到嗰啲球技係好多都係冇剪接嘅，一索過嘅。咁而亦都喺入邊盡數到，哇！即係譬如即係男主角嗰種接波嗰種，哇！點樣運球啊？點樣飛人啊？點樣可以點樣靈活走位啊？跟住啊，話呢、這個即係其他致敬 NBA 球星啦、啊，即係點樣又可以射三分？點樣做中方前方攞籃底？點樣飛人？點樣咧打烏蠅打翻人哋個波落嚟？類似咁樣，咁整體都係好表達到街頭籃球呢樣嘢。咁而整體亦都加咗好多，即係呢啲作為街頭籃球嘅人鍾意嘅態度同埋嗰啲信念嘅詞語。咁我覺得就叫做雅俗共賞啦，亦都係以一個好大眾化嘅手法，亦都係即係娛樂行先嘅手法，咁去講到呢個信念咯。咁我啊覺得又係合格有餘，亦都係有驚喜嘅作品。咁啊，中意籃球或者叫做配合翻中意即係呢類長者玩笑位或者長者玩驚喜嘅呢類，譬如你中意睇即係 Party 無限期或者之前啊 ，Red 啊，即系嗰啲都系标榜，即系长者原来唔系冇料到嘅。咁呢套亦都系其中一套男即系特别嘅作品。咁啊，大家留意一。好，跟住落嚟介绍一套港产片啦。你知道我咧，除咗介绍荷里活片，我哋都几捧港产片嘅。咁啊，今个星期有套咧，亦都系可以话同头先嗰套《True or Dare》死神游戏双辉映嘅，叫或者叫恐怖或者鬼惊律片啦。咁啊，港产片就叫。 屋啊，得唔得？特別嘅在男主角就係呢期最紅啦，阿爺爺啊，阿陳家洛飾演啊。咁其實就佢陳家洛拍阿湯家文啊，同埋間麥子樂呢三個就主打呢套戲嘅。咁啊，再加就佢上司，即係叫無良地產 agent 就張國強就撚佢個，你當係其實就係佢女人嚟嘅，得唔得？當佢情婦咁啦。咁啊，就係宮慈欣啊，咁啊叫做大概係其實五個角色就行勻呢套戲噶啦。咁啊，吉屋入邊特別在就好多鬼片，即係都係嗰只嗰科啦，串人性啊，即係講報應啊，講啲恩怨情仇咁樣啦。咁啊呢集吉屋就特別啲就攞翻香港嘅最貼嘅社會議題啦。咁佢就話係賣無良地產商賣空宅俾人。咁啊賺錢，咁而亦都有訴說就係話打工仔冇錢買樓，明知空宅都要買，咁有呢啲咁樣嘅叫做highlight 咗呢啲社會悲劇啦，可以咁講。咁而即係玩就話最後就梗係有啲報應元素啦，咁啊即係賣空宅嗰個最後就原來佢自己住緊嗰間都係空宅嚟嘅，咁而原來咧佢又即係呢度有啲好誇噶，咁啊玩到話宮慈欣原來就話講佢咧識得啲即係你當啲符術啊，咁佢不嬲咧就有啲符咧可以壓住嗰只鬼，咁而當佢利用完個地產 agent 咧，就會喺屋企咧拆咗佢對符，咁只鬼出嚟又會殺咗，即係或者叫做搞到個地產經紀自殺。咁其實陳家洛飾演嗰個新晉或者叫做 top sales 嘅地產經紀都係由第二個地產商轉過嚟嘅，咁佢轉過嚟之前咧，嗰、那個 top sales 咧，正正就係佢之前個女，之前舊地產代理女上司個細佬咁樣，咁啊有啲恩怨情仇喺度啦，咁而個細佬就係話喺屋企度無端端有日就自殺，即係好似意外當佢跌咗落樓梯咁啊條頸啊，勒親咁樣，咁但係實情睇個畫面就話講佢俾只鬼咧搞嘅，咁但係最後啊當然有啲報應元素啦，陳家洛咧巧妙地利用翻呢個符咒。反制翻最後引到隻鬼殺翻呢個宮慈欣嘅，咁而最後幕後最大奸角咧，原來就是張國強。咁點解？因為張國強咧就妒忌原來宮慈欣曾經用佢嘅符術咧，令到自己變後生，就同陳家洛上床嘅得唔得？咁所以最後張國強咧殺埋陳家洛，咁啊最後咧成個故事所有人都死曬。除咗麥子樂，咁就麥子樂飾演咧陳家洛個 friend， 咁最後就描述陳家洛中段啦，就話已經利欲分心，由佢本身知道賣空宅俾人，知道個空宅最後累死咗個家人嘅小朋友，佢有內疚，到最後就已經內疚感都冇埋，最後即係覺得咧，空宅唔賣。都有人買啦，我買啊，不過就你蠢咋嘛，你俾我買，二來就過埋自己心理關口之餘呢，仲將啲空宅賣埋俾個 friend， 咁麥子樂就識用佢個 friend 囉，咁佢其實純粹就用曬畢生嘅積蓄，諗住買間即係比市價平嘅屋就出租，咁就諗住就咁樣叫賺錢咁樣，咁誰不知嗰間係空宅嚟嘅，仲係放火，即係想當年俾人唔知貴里放火燒死一家幾口，咁仲要有個坐輪椅啊，咁嗰隻鬼就係會即係突然間出現，會有啲牆又會變焦黑啦，跟住有啲灰啊滲出嚟，咁跟住見到個輪椅，跟住見到就僆仔黑掹掹咁樣，咁類似咯，咁啊叫出過嚟都作惡幾次嘅，咁但係咧麥子樂又講佢又會燒，即係麥子樂喺度飾演有少少係下巴得嚟，又有少少係搞搞笑笑，即係最後又燒香啊又成咁樣，咁而麥子樂喺成個戲入邊係最冇即係最唔壞嘅角色，咁佢都係以一個掙扎求存嘅打工仔嚟計，咁最後所以佢冇事嘅。咁反而陳家洛個 S 咧就係湯家文啊，咁其實係有啲利用啊陳家洛，咁亦都有啲咧佢就講佢係都係港女位啦。咁陳家洛就事業未有成嗰陣時咧，湯家文就俾個大陸嘅富商包咗，咁做小三之餘，最後就帶埋肚，於是就諗住咧買間別墅就俾佢安胎，咁啊買別墅就揾咗陳家洛幫手揾啦。咁但係而陳家洛當然嗰陣時佢未知 俾佢嗰間依間屋咧，就有蠱惑嘅，或者叫做又係空宅嚟嘅。咁啊，但後期就先知啦，咁啊 keep quiet 咁樣。咁當中咧就湯家文其實都有啲嘢想覆桌嘅，你問我。咁兼就有啲即係叫收兵啊，利用個 S 咁樣嗰啲感覺咯。兼又係會虛榮心啊，嗰只女仔啦。咁最後所以佢俾嗰只鬼殺，呢只鬼就係上一個呢個別墅嘅住客，咁其實佢又係俾個富商包，咁但係咧又係安胎嗰陣時咧，個富商懷疑佢個肚咧就唔係佢親生，跟住咧日日過嚟虐待佢、虐打佢，咁佢忍唔住最後吊頸自殺嘅，咁所以咧都係會食翻呢啲，咁啊以鬼喻人啊，講翻一啲人性嘅陰暗面，咁兼又叫做加翻好香港脍炙人口嘅一個議題啦，咁啊即係空宅你會唔會住，咁啊？有鬼你住唔住，咁同埋佢又讲到即係空宅犯人咁即係對付人都要睇下你本身有冇啲心理陰暗位嘅，咁類似咁樣。咁即係你問我呢，整體就都正路大路嘢。不過我掰佢呢，第一就以叫做港產拍呢類恐怖片嚟計呢，佢都算拍得叫做有即係有自己嘅風格啦。咁亦都喺個攝影上啊，或者喺啲燈光啊，或者叫做佢拿捏得個普平時敘事，佢就節奏都去得好快嘅。咁而去到恐怖嗰個位咧，佢又玩得幾高明，亦都咧唔係話一兩 hit 嘅，即係唔係話就咁空就壓隻空宅有鬼咩？個鏡頭下個鏡頭咁落樓咁啊算。咁啊跟住玩啲疑似有鬼，跟住冇鬼，疑似想整佢，但係冇整佢，最後又整咗。咁又加又會有啲好多象徵嘅嘢啦，又係嗰啲怪聲啊。衣櫃會震啊，那個入開到去個衣架，吉嘅衣架會喐啊，入入樣樣啊，突然之間喺鏡頭有前面有嘢經過啊，跟住有少少幻覺元素啊，開咗個窗執嘢嗰下跌咗落樓啊，跟住又會有啲聲效啊、音效啊，灰灰暗暗啊，然後揭絲底裡啊，湯家敏鬼上身啊，跟住就即係好典型嗰種密室揸把刀係咁殺人嗰啲，咁佢即係好。多經律嘅環節都有加入去，咁而又配合得，我覺得又算唔拖唔悶嘅。咁而第二驚喜，我覺得係陳家洛啦，咁即係入邊佢又演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之後越嚟越入魔嘅一個地產代理，咁我覺得都拿捏得幾好嘅。咁啊，同阿湯家文嗰段即係藕斷絲連嘅情。咁又寫得幾好嘅，咁我覺得又叫加分咯。咁而反而最大驚喜嘅即係麥子樂嘅，咁麥子樂就其實佢都其實原來我睇翻咧，之前都好多港產片其實佢都有份參，即係叫出演啦。咁咧可能就即係未做過叫第一男配角，或者叫做甚至乎第一男主角啦，未試過。咁但係其實佢個樣咧都幾似林峰。咁可能有時咧喺側邊出現咧，大家襯下就未必會真係留意佢。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就都又係撈咗好耐嘅一個男演員。咁今次咧就真係俾咗好多位去發揮。咁佢飾演陳家洛嘅朋友，咁就又有嗰種即係拍演到嗰種即係老朋友。兄弟嗰種即係嗰種兄弟情啦，亦都有啲即係知道個兄弟出賣佢，但係又會嬲啦，但係嬲得嚟又即係都係會睇下點樣拆掂佢，即係會有嗰種演得幾實咯，我覺得咁、而佢喺套戲入面係。佢唔係有心搞笑嘅，但係往往佢係令到喺咁恐怖或者叫做咁認真地喺度鋪緊個故事入面加咗好多叫做比較，佢又唔係未必係全部搞笑，起碼加咗啲輕鬆同埋係幾鮮明嘅喜劇嘅效果喺入面。咁我覺得真係幾好嘅。譬如呢套戲如果冇咗麥子樂咧，我覺得會失色啲，同埋個成個節奏同埋個感覺都會太大，加咗麥子樂就加咗好多一啲地道說話或者一啲表情咧，咁啊 level 翻成套戲，咁我覺得即係加咗佢係有個化學作用，亦都算係真係演得幾好。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麥子樂，即係我覺得 系啦，丹正第一男配出嚟，效果就即系叫弹，令人眼前一亮嘅，可以咁讲啦。咁而特别呢套最正就系即系宫崎骏啦，我觉得就即系系啦，又估唔到佢肯演呢啲角色吓、啊，即系点样嗰种深谋远虑嘅奸。咁而佢化身成为嗰个后生女咧，我就 check 呢个维基咧，就揾唔到佢啲料。咁但我觉得佢咧似系做紧呢、這个钱嘉乐嗰套《喜爱夜蒲》第三集啊，咪有条女成日戴副眼镜，即系本身就猪扒嚟嘅，但系问题佢除咗件衫，即系做床戏，其实副计 OK 嘅。嗰、那个女仔嚟，我怀疑啊，因为都个。認得佢個 figure 咯，咁啊係咪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直頭連佢個演員個名字我查唔到嗰度，係啦係啦，咁啊係咪蔣開斯咧？我唔敢講，係啦咁啊，咁啊如果你話中意睇正宗鬼片，咁呢套肯定係嘅，咁而且叫驚慄嘅效嘅場口都多密集，咁而且唔係淨係。一隻鬼嘅，因為佢唔同嘅空宅有唔同形式嘅鬼，咁起碼都有啲變化嚇、啊，就唔係話講單一隻鬼去害人。咁而又悲劇結尾得之餘咧，都叫有少少 cheese 橋嘅臨尾。咁我覺得算係港產片嚟嘅中合格有餘嘅作品。咁當然你話係咪好正好好睇又未必啦。咁但係你都睇翻即係以呢一個嘅 budget， 以呢個嘅星即係明星嘅級數咧，咁啊陳家洛配湯家文配麥子樂呢個配搭，我覺得幾有火花。咁啊期待佢下一次再組合嘅另一套作品。喂 ，hello， 我系北打。咁头先咧听过 Task 同埋纷纷同埋新意咧都讲过 True or Dare。咁我就讲下自己嘅 comment 啦。我觉得呢套系即系以低成本叫青春惊悚片嚟计咧，我就收货，而且亦都觉得咧，其实佢拍得就比同类型 budget 嘅作品系拍得好嘅。咁无论系个即系摄影啦，头先 Task 都赞过啦。同埋我觉得我最 amazing 个节奏咯，同埋个剧情个推动咧，其实佢系。实好多，咁我就觉得喜出望外嘅。咁而头先都讲过话呢类即係佢哋都否释过点解会反而会点解会睇到尾嘅呢照计套戏都正路嘢。咁我觉得佢大桥就冇乜。大嘅 twist 橋或者叫做大嘅創新，咁但係佢拍翻啲類型片，佢掌握到觀眾要睇乜，咁而佢入邊咧個細位咧，其實佢係營造得係合情理，而且係步步推進嘅，咁我覺得真係讚個編劇同埋個導演咯，咁我覺得真係有啲功力，即係以佢咁低 budget 嚟計啦，起碼佢本身個拍法係即係已經做到最好嚇、啊，以即係以咁樣。嘅人或者咁样嘅故事嚟计，咁呢样嘢我觉得值得大家可以睇一睇。咁我觉得啱，点解会发个吸引呢？我觉得 buy 佢第一个节奏快咯。其实佢你可以同翻同类型 budget 比咧，譬如之前有套叫做切勿关灯，即系呢个咩 lights out 啊。咁啊，虽然佢又唔系话好似叫做有只有。即係你當佢有真係有隻鬼啦，咁啊，但係佢都係撞嘢啦，咁不過佢又唔係純校園，即係純青春片，咁都殺嗰啲人嗰隻嘢都會殺第二啲人嘅，咁即係未必算係純，即係呢隻叫做賣後生仔啊旅行撞到嘢，跟住就搞你一世嗰隻，咁但係你見似咪關燈，其實我覺得嗰陣時我都讚嘅，其實唔差嘅，不過佢就係太遲死一個人咯，咁同埋個位其實去到後期佢係好重複好單調，咁而呢套我覺得唔同就佢第一節奏快啦，佢雖然一開頭佢都唔會咁快叫做嗰班人賴嘢，咁但係佢一開波已經剪咗出嚟，佢將之前賴嘢嗰個喺即係逃命喺高速公路度已經一開波就淋火水燒死嗰個黑人，咁已經叫哭住觀眾啦，咁然後就講佢加翻啲，咁啊梗係一班後生仔啊，梗係有啲情感瓜葛啦，咁呢度就兩個好姊妹其實又冧個男朋友，咁有啲啊三角關係咁嗰啲衰嘢啦嚇，咁啊跟住鋪完呢啲就嗰條仔溝佢，咁然後就入到去就知道去到嗰個舊嘅教堂，咁已經知道恐怖現場啦，咁已經有恐怖感啦，咁然後就先 true or dare 佢講咗真相，咁已經 hold 住觀眾，咁然後就逐個死，咁逐個死咧佢又唔係話流於好似即係當年死神來了，次次就要死嗰個冇死，但之後就死翻，咁佢都有啲真係你可以用翻個入邊戲入邊個智謀去做。 做。咁當然佢一開波要訴說到俾人睇要死。咁女主角先講咗粗冇事，然後到第二個男仔就話：哇，企喺桌球台，佢唔肯訴，又即係買 business 咁樣，跟住就跌死。咁呢啲節奏明快，咁起碼就第三個之後就講佢話：如果佢揀爹啊，而又做到會點呢？咁即係佢每個 case 好快地，咁然後好快地輪完一彎之後就到個最唔信嗰個醫生，咁啊醫生哇真係堅，而且睇到咧佢每一個人嘅出現係 set 緊條 rules， 包括就係話佢唔係話你匿埋得嘅，佢未必係一定要側邊有人嗰、那個人先會變嗰只魔嘅，佢可以喺埲牆啦，個刮 fit 會變啦，佢可以用呢、這個即係你當好似真係上帝聲音咁樣同你講，你變咗身邊冇人，你獨處佢都可以搞你嘅。咁二來就算係乜都冇啊，照鏡都會照到自己，佢都可以變。咁佢 set 咗呢啲 rules， 咁你逐個係慢慢揭發佢嗰個即係魔喺呢個 true or dare 惡魔入邊嗰個規則，同埋佢啲人唔嘗試違反規則會有咩後果。咁佢講曬啦，然後先到就依集男女主角信啦，點樣去解拆？咁而又一來尋真相，二來揾翻之前嗰個人，三來警察介入，最後先發覺原來佢啊用咗嗰個名，咁係一個好現實，亦都真係係你當現實發生咗呢件事，真正你作為受害者係真係會做嘅一個好貼地、好可行嘅方法，去盡量去救翻自己。咁而又揾到真相，跟住知道個劇本係切條脷係得，咁而家揾到個人切脷就得㗎啦。最後點咧？最後反而調翻轉嗰個魔，梗係唔會俾佢切。咁切垮啦，今日殺埋。照計冇辦法啦，咁最後都有個少少 cheese 橋啦，呢度講，咁佢就知道如果得翻兩個人，佢一定會上佢身，上完佢身，佢其實都玩緊 true or dare， 咁然後就由佢口中講究竟點樣可以離開呢個遊戲，證實最後係唔得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由頭到尾佢都係緊守翻自己設定嘅規則，咁一樣嘢正如阿 Tasku 所講咧，即係好似個情況其實同我哋成日講啲科幻片一樣，你有個科幻嘅構想啦，我個科幻嘅設定，好多時啲戲咧都就算係大片咧，都會可能去到尾，你會有啲細位咧前後矛盾或者你。break 翻自己嗰個 rules 嘅，咁但係呢套我覺得幾過癮，佢係即係跟翻自己 true or dare 個規則，而又加咗兩次 true 就一定要揀一個 dare， 咁然後就仲有就係你只要揾到人多啲人嚟玩，咁你就會輪得耐啲，但係都唔係唔輪到你，咁而又加咗咧改咗就係話嗰只魔咧，佢唔係一隻具體化出現嘅嘢，而係即係你當好似你幻覺又好啦，或者之類，咁最正佢係嗰種無處不在。你冇辦法逃走，佢唔係話俾你見實物，有隻嘢一一樣樣，或者有啲係天黑先出現，日頭唔會出現，唔係嘅，咁啊變咗即係好做到好似草木皆兵，你隨時你都冇辦法逃避嗰種處境，咁佢包翻落去，其實成個設定我覺得好成熟，咁啊真係正好多，咁出嚟效果真係係我覺得真係啱，點解會話不比票房高？我又覺得真係啱而家青少年口味咯，一來即係而家真係。係要快咯個節奏，咁呢套其實佢拿捏都好好嘅，佢唔會每次個叫 battle 啦，即係每次到我呢彎 true or dare， 咁佢就已經一路就係揭自己嘅規則之餘，就開始講關佢個兩個女主角。入面嘅心結啦，包括原來佢知道佢老豆自殺嗰日，原來個老豆想搞佢嘅，咁呢啲有啲即係有啲嘢又成功吸住觀眾參入去，咁最後死剩嗰個男仔，那個男仔原來真心鍾意個女主角，咁但係問題到問佢床上面你係必鍾意邊個，佢原來又話鍾意另外嗰個姊妹，咁樣即係又加咗呢啲叫感情上面嘅瓜葛，又有嗰個叫做兩姊妹之前嘅心結，咁亦都有個女主角個性格究竟係點呢，佢係咪真係会为咗个朋友牺牲或者付出咧，佢宁愿自己 suffer 拣爹啊咧，咁即系都有个女角嘅塑造咯。咁所以整体嚟嘅，我觉得真系几功力系成熟。咁你相对咧，其实如果你话同类型戏比咧，我觉得似系头先似物关得都唔算好青春啦。咁最似我觉得亦都系叫算系好睇嘅，就系、是、It Follows， 就鬼上你的床啊！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系、是、之前有套咧，真系几搞嘢，好似性交转运嘅，就话只鬼上咗你身，你一定要揾个。 人咧性交完只鬼就轉咗去你度嘅。咁而佢最正就係往往會有佢無影應該話佢冇固定嘅形態，咁但係佢都係以人嘅形態出現，咁但係可以化身為你見過嘅所有陌生人或者知道佢冇特定形態嘅。最正佢個鏡頭永遠就由好遠處不停行嘅，咁其實你可以走嘅。只要你揸車啊、搭地鐵啊、走遠啲咧，佢又會隔咗一兩日先出現。但係個 concept 就係咧，你永遠佢都追住你。咁而追佢唔會跑嘅，佢永遠行嘅。咁呢個設定其實過癮嘅。咁嗰時 East Falls， 我記得嗰時未開麥。喺 Sci-Fi 做，咁但係我嗰時已經寫評啦，咁我都係讚佢個設定正。不過套戲衰又係衰在節奏慢啲，咁同埋去到尾咧，佢係有啲收唔到科，咁啊即係個結局啊有啲爛尾，我覺得。咁呢兩套即係《似聞關燈》同埋《鬼商你藏》，我覺得都係正咯。咁反而話唔正嘅類似呢類 budget 嘅戲咧，其實跟或者叫近呢半年有嘅，包括就係之前有套叫《死神空俠》，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啊，同埋。有一個叫 Bye Bye Man， 食腦魔靈，咁呢兩套都係失敗啦。咁你其實你預我諗佢哋個 budget 相若嘅啫。咁但係問題咧，佢哋都係叫青春片，領咗嘢，有隻鬼跟住。咁但係當然死神空盒就因為有個盒啦。咁、那個盒唔知話咩，你擺咗喺度開七次咁樣就會死七個人咁樣之類。咁又係中間咁扭橋咁開來開去咁樣之類，又係犯咗嘅就係話佢嗰啲情節重複咯。咁而又你估到佢只不過係你估到佢一定死，不過佢係死嘅唔同嘅方式咯。咁但係呢套唔同啊，你 True or Dare 佢其實有得揀嘅嘛，個角色佢可以揀 True， 佢開頭未知兩次 True 一個 Dare， 咁揀咗 True 咧，佢都係揭佢嘅心結啫。咁但係問題係同期佢爭取時間就要揾真相嘛。到佢真係死啦，咁死咧都有得救喎。正如嗰個佢可以揾個藏箭箭住架車頂到佢噶嘛。咁但係最後始終揭垮再加咁啊，變咗補一槍，佢都係要死。咁但係問題係有少少叫細位有啲 cheese 橋加落去，咁啊叫 hold 住咯。咁所以。整體嚟計咧，我又覺得喺呢個同類型 budget 嚟計呢套唔差。咁如果你話講今年依類型片最差咧，其實不嬲有套我話即係今年擺落去爛片，暫時係爛片第一位嘅，有套叫《紙殺陌生人》。咁啊，雖然佢又唔算話係係青春經歷，咁佢都係話一家人去度假，但係唔知點解咧遇到個唔知咩事，咁有人拍門，噏咗問咗一個佢唔識嘅人，咁之後就賴嘢啦，就有啲人啊戴面具嚟殺佢，咁雖然就唔似係叫做亦，不過佢唔似係叫青春撞鬼啦，咁但係佢都係即係 last girl 嘅最後死剩個女嘅啫，咁但係你大家睇咗呢套咧，你就知道即係可以幾難。如果即係同唔同導演拍，大家budget相亦都係咁低成本情況底下咧，可以啲人係拍到幾咁鬆散啦，幾咁無稽啦，亦都幾咁聚焦，可能喺啲殺人過程入面幾咁重複，幾咁唔緊張，好拖嘅劇情。咁呢套戲贏，我覺得真係贏咗節奏。咁另外我就 Tasco 覺得個女主角唔靚，我又覺得咧，其實依排啲青少年朋友咧，可能係中意呢只嘅，即係眼仔碌碌而又瘦瘦慢慢咁啊，皮膚白白而又有啲個性，但係又會嚇、啊，即係為真愛而豁出去咁樣。咁我覺得贏呢個咯。反而你另外嗰個咧，就係好正常嘅一個金髮鬼妹，加上有啲肥弟啊，即係我覺得反而嗰個真係冇乜特色。咁而又我又覺得個女主角就真係有演技咯。咁我覺得揀佢做女主角，我又唔覺得好似話係特登揾個醜咁誇張喎。咁而套戲你知，我覺得又係贏其他就男，其他男仔其實顏值好高嘅。你問我，即係又有啲啊典型美國啊大大隻隻，咁又即係嗰個男主角啦，你當係。咁跟住又有個啊讀醫嗰、那個，即係似資優生，高大威猛，最典型美國人嘅靚仔樣。跟住加個亞洲就係嗰、那個啊差佬嚇，俾、啊、老豆掹槍指老豆嗰、那個。咁、那、嗰個又係典型嘅，即係亞洲型亞。洲類高大威猛嘅男仔咁樣，咁啊再加個即係類似咁，其實整體都係青春選角，咁而又真係我覺得 hit 中青少年咯，咁我覺得呢套你問我真係推介俾大家睇下嘅。